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，活力新北京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记忆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记忆的唱片。 这里是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代班主持人。 记忆的唱片， 这里是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代班主持人刘慧，欢迎每一位好朋友。美丽富饶的新疆是音乐资源的富集区，一直以来以歌曲之乡载于世界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 板城坐落在新疆天山中部，位于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之间。它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村镇，却因一首《打板城的姑娘》而驰名中外。这首歌曲是音乐家王洛宾在兰州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民歌，一直传唱至今。 自古以来，人人都说打板城是好地方。自古以来，人人都说打板城是好地方。打板城的风光好，牛羊肥又壮。打板城的风光好，牛羊肥又壮。打板城的姑娘美，小伙子也漂亮。打板城的姑娘美，小伙子也漂亮。热爱劳动，心灵手巧，诚实又大方。热爱劳动，心灵手巧，诚实又大方。甜瓜大，西瓜大又甜。大板城的甜瓜大，西瓜大又甜。不知情的人儿他摘瓜，甜瓜也变酸。不知情的人儿他摘瓜，甜瓜也变酸。为了摘瓜我身上就是再爱一万六千匹鞭，我自己也情愿。 新疆也是音乐人才的沃土，音乐家王洛宾一生致力于新疆民歌的搜集和整理，很多歌曲都是经他的加工，成为传唱几十年的精品。接下来的这首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》也是王洛宾的代表曲目之一。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塞地玛利亚。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塞地玛利亚。那天我从山上打猎，骑着马，正当你在山下歌唱，婉转如云霞。歌声使我迷了路，我从山坡滚下，哎呀呀，你的歌声婉转如云霞。强壮的青年哈萨克，一万度答案。青年哈萨克，一万度达尔。今天晚上请你过河来我家，喂饱你的马儿，带着你的冬不拉。等那月儿升上来，托起你的琴弦，哎呀呀，我们相依歌唱在树下。 朵玫瑰花，塞地玛利亚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塞地玛利亚。那天我从山上打猎，骑着马，正当你在山下歌唱，婉转如云霞，歌声使我迷了路，我从山坡滚下，哎呀呀，你的歌声婉转如云霞，你的歌声婉转如云霞。 新疆哈萨克族以放牧为主，他的民歌高亢嘹亮，富有草原风味。马伊拉这首著名的民歌就具有这种特点。马伊拉其实是一位哈萨克族姑娘的名字，传说她长得美丽又善于歌唱，像大多数哈萨克民歌一样，歌曲的后半部分有一个短小的副歌，曲调轻盈明快，把这位天真美丽的姑娘形象表现得惟妙惟肖。久违的岁月，在上个世纪50年代，许多音乐人都喜欢吸收地方民间曲调和少数民族音乐素材创作歌曲。作曲家石夫创作的歌曲《牧马之歌》《娃哈哈》《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》等风行全国，这些歌曲就是他长期深入西北地区研究民间音乐的成果。送上这首《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》。 新疆是个好地方，人杰地灵，资源丰富，希望更多的创作者们写出新的作品，描绘新疆的新生活，唱出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憧憬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最后一首歌送上在那遥远的地方。刘慧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《记忆的唱片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《旅行号1073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哪里有彩虹？告诉我，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这么安静，所以